用十字军审判打出风暴反击。 骑士们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事儿吧，从理论上来说是不违背系统设定的，但难度很大。十字军审判是七十级大招，操作自然是要繁琐一些。用十字军审判来打风暴反击，需要瞬间爆发的手速，对于他们这些网游党来说简直无法想象。但现在无敌醉俊郎使出的赫然是十字军审判， 或许他也就是这样用用，未必成功呢。 有的人难免心里怀抱着这样的侥幸，无论如何看到一个同职业的家伙比自己要强这么多，心里酸溜溜的玩家实在是不少。于是一堆人瞪大了眼，死盯着无敌醉俊郎的动作。第一击命中，栖身很近的一名刺客被无敌醉俊郎一剑就给斩翻了。十字军审判的第一击本没有那么强悍的攻击力，但在结合风暴反击使用后，这一击的攻击力可就携带上了反击风暴带来的攻击力。这一下虽然是在没有骑士精神的加持下，但毕竟是一次凝聚了这么多玩家的攻击，一击打出也算是一次多人集火的攻击了。刺客本就不是什么血厚之业，站到了现在生命也并不饱满，被这一击之下当场翻地，再没站起来，赫然是被秒杀了。跟着第二击，十字军审判的伤害叠加判定固然是可怕，但先天条件却是要击中对手，击中对手才能制造出伤害。因为十字军审判叠加成攻击力的数据是上一击的伤害，而不是上一击的攻击力。攻击力和伤害是两种概念，打到目标，目标掉了多少血，这个数据才叫伤害。显然如果没打中目标，那任你攻击力再高，伤害也只是零。无敌醉俊朗的十字军审判第一击已经命中，而且因为风暴反击的缘故，第一击制造出了秒杀级的伤害。那么他的第二击将有多可怕也是显而易见。霸气雄图家的骑士当然很清楚十字军审判的这种计算方式，所以在看到无敌醉俊朗用十字军审判时，惊讶的只是他竟然能做出这等操作。但从技能选择上来说的话，他们并不会意外，十字军审判在此时作为输出手段相当给力。第二击自然也是命中，无敌醉俊朗贴身的主要还是些近战职业，第一击拿了个刺客开刀，取得了大的伤害数据，第二击虽然没了风暴反击的效果，但有了这一叠加，立刻又把第一个鬼剑士给秒杀了。跟着第三击，这一击的攻击力可就有了秒杀刺客和鬼剑士两击的伤害总和。无敌醉俊郎显然再没去细心挑选职业，随手一剑就劈在身边一人身上，是一个狂剑士。虽然重甲血厚一些，但已经累积起来的攻击力他也是完全无法承受，倒地。跟着第四击第五击，十字军审判能不能击中对手意义已经仅仅是能不能秒杀一人而已了。目前他所累积出来的伤害数据已经足够，攻击到任何角色都足以秒杀。百花谷的玩家锐气再重，此时也知道碰上去只能是送死的份儿，无奈也想闪避，但十字军审判时骑士的移动如同冲锋一样快，很多玩家会因为手速驾驭不了这样过快的移动，而让攻击成为瞎猫去碰死耗子的乱挥乱砍。但是无敌醉俊朗呢，坦白说大家看起来也是乱挥乱砍，但是或许是这家伙真的是驾驭得住这速度，或者也只是因为这家伙运气好，每次挥家伙出去都正好碰上一个人而已。总之十字军审判结束的时候， 百花谷公会已有八人被审判为死人。百花谷玩家不顾一切的冲动和战意，硬是被这样疯狂的秒杀给斩断了。无敌最俊朗的手法，百花谷这边的玩家们也已经有些判断出来了。这样堆积出来的攻击力完全要比 BOSS 还可怕。更可怕的是能堆出这种伤害的手法，这种理论上存在的事情未必就从来没有玩家想到过，但是今天却是眼见为实。这种感觉就好像是那种神话中流传的东西突然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眼前一样。 还有谁想来试试？ 无敌醉俊郎厉声恐吓着，他的脚边分布着八具倒下的尸体，其他人却都是远远地站着，连霸气雄突的玩家都好像有些不敢接近。可就这么眼巴巴地站着也太尴尬了，百花谷的玩家们此时多盼着他们的大神可以从天而降，脚踏七彩祥云收了这个妖孽。可是仔细看出，浅花迷人先前倒下的那地方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尸体了，显然是已经选择了复活回城。百花谷的玩家们也立刻在几个团队列表里查看了一份，确实也没有这个人的名字。角色死亡选择复活时是会自动退离原本的团队的。已经离开了吗？想想也不意外，毕竟这不是一般人，是大神，死在地上等着人来复活，这么没气质的事儿确实不应该发生。浅花迷人，所有参与这一战的百花谷玩家都已经狠狠记住了这个名字，只是这人到底是张家乐的，还是他临时借了什么人的角色来随便玩玩的，众人却是不大清楚。这个人什么时候加入百花谷的？谁加入的？怎么加入的？百花谷会长花开堪折问了几个管理层的人都不清楚。他试着想加一下浅花迷人的好友，却也被告知对方没有开好友。这要是换了一般人，花开堪折早在公会频道里公然喊上了，但因为是自家最尊敬的大神，哪敢这样胡来。 会长，我们现在…… 百花谷有人向会长请示。 先撤。 花开堪折说道。这话正合众意。公会里发现了张家乐大神，他们这些先是粉丝后才成为百花谷一员的玩家，哪里还有心思打什么 BOSS？ 更何况有那妖孽在，他们怕是也没法降服。不如先回去看看是不是有机会拜拜大神，能不能求上一两件法宝再回来降妖除魔。什么西游记呀、封神榜什么的，不都是这样演的吗？百花谷的玩家开始退却了，这当然是没人会去阻止。大家的目的是争 BOSS， 不是 PK。 看到百花谷要走，这要不是太忙，带点表情夹道欢迎一下都嫌不够。百花谷这一走，无敌醉俊郎又被触放出来可以收拾轮回公会了。轮回公会也是经历过被秒杀的人，看无敌醉俊朗去了百花谷那边本还庆幸呢，结果上去秒倒一串后，百花谷的就拍拍屁股闪人了。无敌醉俊朗也不休息一会儿，立刻又朝着他们来了。轮回公会的人顿时也怯了，所有人都朝会长这边打探口风。会长三到六界这一看，士气已经败到极点了，而且现在别说对方有这么一号超级高手，就是没有，百花谷这一走成他们和霸气雄图单对单了。刚刚被秒过， BOSS 也不在手上，处于如此下风的轮回公会想扳回也着实困难。三到六界无可奈何，长叹一声，很理智地下了指示， 我们也走。 轮回公会也走了，自然也是没人阻碍。他们这一离去，刀锋峡谷这里就已经只剩下清一色的霸气雄图玩家。 不少人立刻兴奋起来，为抢到了这次 BOSS 由衷的雀跃着。蒋游此时却是反倒十分紧张起来，接连数条消息发出，全是通过私信联系着亲信。无人打扰的情况下，霸气雄图玩家对 BOSS 控制得相当完美，击杀不过是时间问题。不过只是单纯的击杀 BOSS 的话，这么多团队的人数明显有些富裕，不少挤不到位置的玩家只好无聊地四处打转，而蒋游悄然联系的数人都是混在这些当中。 没发现，没发现，没发现， 一个又一个的消息相继发回到蒋游这里。 不要大意， 蒋游严肃回复。众人也是郁闷，会长让他们留意周围有没有什么埋伏，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玩家，众人这都转了老大一圈了，这一带平静的非常，什么过路党啊、拾荒党啊、围观党啊，什么都没有，真的是没发现啊，没发现。但会长重视，大家只好跟着重视。刚才顺时针转了一圈，现在逆时针再溜一圈，回来看看 BOSS 都已经差不多了，但他们确实是没什么发现。蒋游有点想不通了，难道一点阴谋都没有？不能啊，太不可能了，这家伙总不能是来帮他们义务劳动的吧，一定有什么阴谋在里面。打 BOSS 嘛，那唯一可能的目的不就是抢材料？但现在仇恨已经很稳定，这样的团队行动掉落肯定是团队失去，也就是团长才有资格，一切看起来都是万无一失。但越是这样，蒋游越是不安，因为这样让他越发的觉得他肯定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 会长要倒了， 这时前方消息来报。 哦， 蒋游应了一声，决策上前，与此同时他被加进了掌握着仇恨的队伍，而后团长一职被直接移交给了他，这是他们通常情况下默认的做法，有会长带队的情况最终都由会长来处置所得。蒋游的油封殿步步向 BOSS 移去，却没几眼停留在要倒的 BOSS 身上，而是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到无敌醉俊朗这边。无敌醉俊朗呢，在此时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就是在随便的划划水。 倒了！ 随着前方玩家这一声呐喊，蒋游的心已提到了嗓子眼儿。无敌醉俊朗也在此时赫然停止了动作。